相信声音的力量，他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热门， 没游戏， 萝莉， 御姐，萌那个， 各位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啊，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晚上好，我是徐克。 晚上好，我是李可。 那我们今天呢，您可以通过这个哔哩哔哩网站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 UP 主，搜索到我们来点击观看，或者呢您可以登录我们的 QQ 群啊，漫游团群号就是5675566693啊，来加入我们的 QQ 群，也一样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 那我们今天呢，依然是带来这个最热门的关于游戏的这个消息啊。当然，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个 S7 决赛了。 对， 所以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呢，依然是这个 刚下飞机 游戏玩家，对，资深的业内人士， 对， 不敢当， 对，给我们带来这个一手的消息，欢迎小易。 Hello。 哎，小易，我看你这个最近头发是 越来越长了，越来越忙了，越来越没有时间理头发了。 冬天还是长点好，你看徐克理了发之后 保暖， 总是说冷。 对，理了发之后总是冷。 对，最近游戏圈有点凉嘛。 对，有点凉。 今天的背景音乐应该换成《凉凉耶稣》。 对 啊，对，一首《凉凉》送给大家，5块钱磁带。 对，今天大家 又回来了是吧？又回来了，小易啊！ 对不起，对不起。 去到上海，怎么这事儿还没忘呢？ 我觉得啊，大家应该这个注意保暖，因为最近两天北京有点降温。 嗯， 你看这个，我也是感觉有点凉凉了。这战队也凉凉了，丫丫也凉凉了。反正丫丫说要去看医生了啊，你早点去，多吃点药。 嗯， 还有朋友送我们花糕和辣条。 哦，是吗？谢谢谢谢，不错不错啊。这个 没有凉糕什么的。 对，说今天什么吃鸡国内版发布了，有这事儿吗？是手游版吗？ 应该是手游吧。 应该是手游吧， 啊、 说的应该是那手游， 对对对， 是吧？ 是那个特别简单的。我那天看那个直播，有一个主播在玩，他那个背景音乐还是那个孙悟空，你知道吗？那小孩在里面，那个小人就在里面蹦，然后配的那个音乐是孙悟空，快笑死我了！是那个手游版的那个吗？ 不知道啊， 不知道。 你说这个，我没有看那个孙悟空 好吧， 在里面蹦那个东西。 对，咱们今天主要是 凉了。 你说咱们今天老说这个凉，其实主要就是这个小易，那你从上海回来感觉到的凉了吗？ 哎呀，其实这么说吧，就是因为我们在那个前方的时候嘛，都是很多媒体记者，然后当天这个尤其是第二天吧，就第一天有一支战队被淘汰的时候 ，RNG 被淘汰的时候，其实大家还是想着说，哎，那明天看看那个我们61哈能不能这个突破一下，然后结果很尴尬。但是之后呢，大家在这个媒体群里面，其实更多的还是一种就是说，因为都属于在这个行当里面干了很多年了嘛， 对， 尤其是这个就是媒体群里面有很多那种老前辈， 对， 真的就是觉得。哎呀，就好像年复一年，年复一年，然后年年总决赛都是这个韩国的内战哈，然后 LPL， 但是虽然说今年其实成绩上面也有一个，跟前两年比其实是有一个突破了，就从8强到4强嘛，但是终归还是没能等来今年，就是说直接去夺冠，然后再加上这个。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可能这么说也不是特别准确，但是确实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啊，可能看到这个目前这样一个比赛比分的结果之后，慢慢陆陆续续的，就是也还是我之前在节目里面提到过的， 退票了， 你不仅仅是退票的问题，就是可能慢慢的会对整个这个游戏产生一就有一点点失望吧，因为失望失落所导致的。 但也未必，你足球咱们不是也还一直在坚持的，有那么多热衷的球迷吗？ 对对对对对， 有时候愈挫愈勇也是一种。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有一个客观规律嘛，你像传统体育这种东西，它几百年不会变的。 因为足球这玩意儿不会说今这两年兴起， 没错没错。但是你说像游戏这个东西，说实话真的不好说。 新生的游戏冲击 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未来我们不管现在有多少人会去玩它，但是我们会相信，肯定还是有很多观众会喜欢去看这个比赛。 是 这一点是可以。就像比如说像 DOTA。啊，现在可能玩的人他真的不多，但是每年 DOTA 的这个 TI 比赛啊，我相信这个弹幕里面如果有玩 DOTA 的小伙伴，或者说有即使曾经玩过现在已经不玩的，那每年 TI 的时候应该也是大家最关注的时候。 是， 所以其实还是怎么说，客观一点，理性一点去看待这个就是 LPL 的战队被淘汰出局这样一件事儿吧。 是。那你看这你给我发的这几场素材，咱们先看哪个？因为是你第一时间从、 对我、对这个这次的素材我给那个筛选了一下，然后第一天的话我主要就是放了最后一场的那个，因为第一天是那个 RNG 跟 SKT 打到了最后一场嘛，相当于天王山之战啊，我们可以先从第一天， 好， 应该是28号的第五场。 28号第5场、那我没弄下来那个。 哦， 先看看这个29号第1场。 那也行，对， 行吧。 第一场这个呢，也是这个 WE 唯一战胜这个三星的一场比赛，那、也比较值得看一下。 咱们来看看小易给咱们带来的这场第一手视频报道的视频。 优酷游戏90秒赛事回顾带你看，本场是 WE 与 SSG 展开的2017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半决赛的第一场比赛。WE 阵容为上单慎、打野酒桶、中单卡萨丁、ADC 侠、辅助洛。SSG 阵容为上单凯南、打野皇子、中单岩雀、ADC 小炮、辅助宝石。比赛前期 SSG 本想反野，但被 WE 发现，洛交掉引燃后，侠闪现击杀皇子，拿下本局一血。紧接着卡萨丁 gank 上路帮助慎击杀凯南，随后凯南本想留住开掉上路一塔的侠，但慎与卡萨丁及时赶到将其击杀。比赛中期，在中路洛控住岩雀后，卡萨丁将其秒掉，卡萨丁又在下路强势单杀凯南，进一步扩大优势。随后卡萨丁与慎一起再次击杀单独带线的凯南后， WE 拆掉中路二塔，领先6000经济。比赛后期，在野区侠将皇子打残，酒桶减速后慎将其击杀。WE 紧接着顺利拿下大龙，在拆掉中路高地时， SSG 主动开团，但 WE 冷静应战，侠秒掉皇子后洛击杀凯南，最后在仅仅失去落后， WE 团灭 SSG， 夺得本场比赛的胜利，暂以1-0领先。本场 MVP 由 WE 的中单西野获得。更多赛事内容请关注优酷土豆游戏内容中心，优酷游戏部之于白鹿综合报道。 小叶，这现场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气氛是怎么样的？ 哎呀，现场其实第一场的时候怎么说呢，感觉活在一种对 WE 已经晋级或者即将晋级的希望中，当然也不敢，就是也不能直接那么就表达出来吧。 对， 但是就是说因为前一天的 RNG 的失利，所以更加希望 WE 能够在这个今天的，不是应该就是昨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哈，然后能够去赢下来，赢下来的话至少这个鸟巢不会凉。哎， 对， 很忧伤啊。现在 说实话啊，我个人是这么感觉啊，也可能不准，因为我对 WE 和 RNG 我最期待的是 RNG， 虽然 RNG 排到了 SKT 啊，但是我觉得 RNG 整体实力今年要强过 WE。 对， 而且我觉得你论这两个对手，我觉得 SKT 和 WE 面对的这个三星都是不弱的，其实都是很强的。 现在呢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说这样是分析的话不好说，因为普遍大家都感觉今年的 SKT 状态不是特别好。 对， 然后起起伏伏，之前包括打这个 MSF 就打兔子队的时候也是打了一个这个3-2，对，打决胜局，然后包括这个打 RNG， 但 RNG 确实今年状态是真的很好，这从小组赛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得到，也是， 所以我就以为第一场应该是 RNG 会进 WE， 估计有点悬。我是本来这么想 的，但是呢你像三星这个队吧，因为本身小组赛的时候他排小组第二， 对， 所以他出现之后呢，其实大家对他反倒不是很看好。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好的呢？也就是三星把这个龙 龙珠给打败之后，因为龙珠本来是今年的头号种子，它是 LCK 的冠军啊。 嗯， 对。 但没想到被三星直接打了一个3-0，就是一点反手之力都没有啊。然后呢，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哦，好像三星还真的是很老练，特别适合打这种世界级大赛。 嗯。 那么在这样一对比的情况下呢，我觉得啊，就是说能够看得出来的是 RNG 跟 SKT 能够打到一个3-2，就是说打最后一局决胜局。 嗯， 虽然说我觉得其实包括这个 SKT 在这个半选的时候他五局都拿的是这个加里奥中单嘛。 对，为什么不办呢？这个我 一个是为什么不办，另外一个是其实我们也可以再往后想一想，就是我觉得 SKT 一定留了很多的后手给 Faker， 就 Faker 自己会留很多后手，他的英雄池因为真的很深，所以你即使我觉得 RNG 其实这些就是选手们和教练应该也不会真的说一定是一个失误，就是不办加里奥，他们一定是觉得我如果办了加里奥的话，没准 SKT 能拿出一个更让 Faker 用得顺手的中单。 嗯，有可能。 因为你知道吗，其实说是这么说啊，但是我个人有点不理解。 嗯， 因为之前 SKT 这 Faker 就在前几场比赛中用加里奥强势扳局，就是加里奥已经出现过了，在之前的就是这次比赛之前几把， 嗯， 我不知道是对 MSF 吧，我印象中好像是。 他们是不是觉得因为这个出现过，所以好歹还有？ 不会啊，就是 之前小组赛里面也有用过， 就是 Faker 这一届用加里奥，简直是我跟你说，简直频繁到一种程度。 就是因为他出现过，所以能了解他用这个是大概是个什么模式，别的没有出现过，更不知道他。 而且他不仅出现过一把呀，关键是。 对，而且关键就是说这个套路还每一局都能用成。 对呀， 啊，这就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但我个人理解就是说，竞技体育像 RNG 跟 SKT 打到那个份儿上的时候，其实更多的就是一种赌。 嗯， 为什么呢？就是我需要，因为像 RNG 的话，就是这个，如果大家经常看比赛的话，非常清楚的，就 RNG 是一个怎么说呢？基本上属于通过这个下路 UZI， 然后跟这个中路小虎这样的一个，主要是靠伤害的一个这个配合组合叠加，然后最后呢依靠攻击去取胜的。那 SKT 其实包括这个，就是说Faker 为什么会选择用这个加里奥？其实也真的是，就是说你既然跟我硬刚。那我这个时候呢，就那我也得跟你硬刚。那但是我们不能是这种，就是说毫无逻辑的。那你如果你是，假如把这个 RNG 形容为一个矛的话，那我就是一个盾。所以加里奥他首先这个在中单位置上，他的这个坦度，就是他的这个血量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对，非常厚、非常肉的一个英雄。 对，而且伤害也很高。 对，其实就是最后一局可以完全看得出来嘛。最后一局那个SKT 的阵容，具体的我有点想不起来了，但是基本上他每个位置好像。打野是打野，我记得是9桶吧，然后基本上每个位置都很肉。 对 啊，你没法去打，你不知道最后你先秒谁，你包括你那个 UZI 跟小虎当时用的是那个飞机嘛，中路。 对， 这两个人你进去谁都秒不掉之后那就完蛋了，他们必须得开到一个人之后才好打，因为你跟韩国战队打团战的话，我觉得 对， 尤其是像 SKT 这种，真的就是老江湖了，你大爷了，对，真的就是很难打。 而且，其实我作为一个客观看法啊，我觉得 RNG 的战术呢，普遍有点偏单一， 嗯， 偏乏。就是说 RNG 嘛， 对对对， RNG 的战术普遍有点偏单一，就 是 SKT 的这个变化太莫测。 不是，就是他们很简单，就打 UZI 的点是必打。这是肯定，而且 UZI 一定使那种， 但是 UZI 也确实就是说 技术不错， 就 UZI 只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说你只要跟他对线，他基本上一定是优势线，他不太会出现劣势线的。如果哪一局你看 UZI 要是变成劣势线了，那完了，这局基本上就不用打了。 对， 啊，对， 但是我就觉得吧，有的时候大家全部把全倾倾在他身上，这样对于别的地方的选英雄，他们英雄能各自发挥的贡献率就很小，就是说这个整体影响了我觉得团队的一个实力。 嗯，像这一届 围着谁打， 我觉得这一届啊真的已经算还好了。你看要看以前的话，你尤其是那个去年 S6 的时候，就是韩国那个辅助 Mata 跟 UZI 组下路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全都是围绕 UZI 在打。 对， 因为这个下路这两个人是无敌的，基本上没有哪条路会比他们，没有谁哪个队的下路会比 RNG 的下路更强。 嗯， 这个时候他们其实更就是战术更单一。今年为什么我觉得还不错，是因为小虎的成长，是因为麻辣香锅的成长，然后包括像 Let B， 这三个位置其实都在跟以往相比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对， 是， 因为今年其实最大，我觉得 RNG 最大的一个亮点就在于全华班嘛。 对， 很久很久没有在世界赛上面能够出现 五个中国人在一个战队里了。 嗯， 对、 啊，就这个事情，我觉得本身就已经很有意义了。 嗯、是， 所以这个队友依然在变，不变的是 U Z I 依然深情挥泪。 对， 哎，这 U Z I 基本每场输了，反正都挥泪，只要输了重大 事。主要他确实就是怎么说呢？这个 投入的太多了。 嗯，确实，他真的是训练很辛苦，因为我以前有去过他们基地去做采访 啊。怎么样？ 讲讲他们训练是？ 对，就在他们基地里面是这样子，就是正好那天我去的也比较早。然后呢，队员们一般训练时间是12点，就中午12点，然后一般会练到凌晨那种，就练一整天。但是我去的时候，没过多久，大概才10点出头，是可能都不到10点的时候 ，UZI 就已经在他自己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训练室，他自己就已经提前训练室了，自己就已经开始提前在训练了。 那也就是说，他们要在电脑前面坐大概十几个小时 啊？没有，他中间也会有活动啊，或者这之类的，就是包括你该吃饭吃饭。 就主要训练就是。一遍一遍的练操作， 不同的战术，不同的英雄，那你他每个时期阶段他的训练的这个科目也是不一样的，对。 嗯、 但具体这个的话，因为涉及到一些战队的这个战术机密，所以不会有特别多的这个露出，对。但是关于就是说他的这种职业态度，我觉得真的是，就这也是为什么能够说他现在是 LPL 第一人吧？我觉得目前这么说应该没有人不同意吧？ 对，嗯。哎，反正说了也是可惜。 哎，刚才这个弹幕里面有个梦 EZZ 啊，他说你给Faker玩其他的英雄，他照样能 carry。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我觉得 RNG 真的不是说那种说我一定会失误，就故意给你放一个很厉害的英雄，真的是你办了他，你没有办法，你更不知道其他套路。 但是你知道我个人对这个英雄的理解啊， 嗯， 就加里奥这个英雄真的非常 BT， 你知道吗？这个英雄就是加里奥这个英雄，就是我之前玩的时候， 嗯， 就是为什么Faker在这一届大使加里奥，其实是有个原因，第一他很肉， 对， 加里奥真的很肉。第二，他的无限那些技能嘲讽那些，就是你作为一个中路，如果你给 Faker 玩别的中路，他玩一些伤害很高的，但是非常脆，你能第一时间击杀他， 嗯， 无论是球女还是什么，或者 Faker 的妖姬什么，那都非常脆，你可以第一时间可以说 UZI 的可以秒掉他， 嗯， 但是如果你让 Faker 拿到加里奥，加里奥这个英雄我们都知道他机制，他是防御越高，攻击力自然带得高， 嗯， 他不用堆攻击装，所以就造成他中路自成一塔。而且还拿着最好的经济，再加上加里奥的嘲讽，他就可以，而再加上 Faker 的意识还有操作，可以达到让他一个人担任四个角色去切对面的后排，这就是导致 Faker 承担了一个太多的 角色。我想是会不会因为就是那个 Faker 他的那个加里奥出现频率比较高，就是他们已经之前研究过他比赛视频，想到有什么对策了，但是还是没有招架， 啊，没玩出来。 其实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就是说就这个理解不一定对 啊， 就是当 Faker 使用加里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SKT 基本上是比较战术比较统一，基本上还是以团战为主的。 嗯， 那如果说当 Faker 选用其他英雄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出现4-1分带或者是1-3-1分带。 对， 那这样子的时候就会导致其实更加被动，因为本身韩国队的优势就是在运营上面。比如我可能 为了应对那加里奥， 我一个人在一条线上，另外我四个人拖着你。或者说我两如果有两路优势，我两路都在推，中间三个人在拖着你去打团，你这个时候比如你野区资源，你大这个大龙刷新之后，你的这个远古巨龙刷新之后，你一定要去拿，或者说你至少要去守。那你要守的话呢，你就一定要跟我想办法跟我打团。你跟我打团的话，那我如果有优势的话，我就可以有这个1-3-1分推或者4-1分推。那这个时候整个对于你的这个地形，对于视野，包括对于地图资源的控制，你都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所以我觉得像加里奥出场之后，我们能够感觉到，就是因为加里奥是一个团队型作战的英雄， 嗯， 他不可能去单挑谁。那同时呢，那个他最大的这个大招嘛，就是这个英雄登场，对吧？英雄登场，它其实就是一个支援性技能，所以这也就很极大的这个决定着他们是一个更愿意去打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战术。就包括为什么后面我觉得就最后一局会输，一会儿我们可以看那个最后一局的那个视频， 好好好， 就最后一局视频里面那个第一个这个拐点。就之前一直很平均，就那个弦儿绷得特别紧，就属于大家都没有失误。嗯， 对。 第一个拐点是那个麻辣香锅在这个应该是在大龙上面的那个三角草里面，那个被抓了，打野的被抓，直接导致大龙丢了。大龙丢了之后，直接推了两路高地，然后之后两路高地推完之后，直接转到这个远古巨龙这一块。远古巨龙这一块，然后那个最后面是这个纳尔，就是那个 SKT 的上单 Huni，嗯，用了纳尔，直接一个闪现一推，就变大一推，推了这个 RNG 三个人全部被控，然后直接就一波就炸了。 就所以其实真正打到那个时候，说实话还是在于问题，还在于失误和失意。 失误和失意，对。但是其实说实话，麻辣香锅是我这届也比较看好的一个。 他前面一直打都不错，这就 非常亮眼。 但是最后这场打完之后呢，确实现在有很多人喷他。 嗯 啊，但是我觉得大家也理性对，因为 对是必须理性对待。 因为麻辣香锅绝对是算新人，新人 必须 还是多一点包容。 对，而且麻辣香锅在这一届视野，我觉得算是非常抢眼的。但是你给一个新人总需要成长的空间， 他 不可能一上来就是飞 他。他不能说就是说他是新人，他是新人没有错，但是其实他已经就是也参加过很多届这种大赛了。 是， 但是可能更多的点是在于，就是说，我觉得大家要给新人一个宽容的机会吧，对吧？或者说你包括你以前这个诺言 Clear Love 后来对吧被大家戏称为厂长，然后直到去年 S6 的时候被黑4396，这个其实大家有没有反过来去想，就如果大家真的就是说经常玩英雄联盟这个游戏的话，哪怕你不玩英雄联盟，你玩任何其他类型的 MOBA 游戏的话，你也能够感觉到，就是当整个一个团队实力真的是打不过对面的时候，他跟某一个位置的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你有点你不可能 做得上 的，对，就你说你整个团队经济都不好的情况下，你能打出一个怎么样的伤害，你打不出来一个怎么样的伤害的。 是， 我觉得也可能跟观众这个心理有关系，他们可能太希望。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去年的 是票已经买了是吗？ 不是，票已经买了，另外又是另外一码事儿， 退不了了。这票 已经买好了。 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确实，尤其是像去年，为什么厂长被黑的就特别惨？然后包括像今年为什么我觉得麻辣香锅真的是还属于还好啊？就是因为我觉得，比如说。去年厂长吧可能背负了更多整个团队的这样一个压力在身上，所以有的时候呢他确实有些犹豫表现出来的。那今天麻辣香锅呢其实这么说吧，比如说麻辣香锅的这个盲僧玩的真的已经很果断了，我觉得有这个小花生的这个气场啊，真的是打得不输小花生我觉得。但是确实没有办法，就是那你一波失误这个东西，这就是竞技，这就是竞技体育嘛， 这就是精彩所在 啊，对吧？这是大家一定要理解的事情， 勾人心弦的。 行，那来吧，那咱们先这个遗憾的下半场再看，咱们上半场再看看29号的，这应该是 WE 的第三场。 哎 啊 啊！ 优酷游戏90秒赛事回顾带你看，本场是 WE 与 SSG 展开的2017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半决赛的第三场比赛。WE 阵容为上单大虫子、打野皇子、中单发条、ADC 小炮、辅助卡尔玛。SSG 阵容为上单肾、打野酒桶、中单岩雀、ADC 维鲁斯、辅助宝石。比赛前期因为 WE 的阵容偏后期， WE 只能被动防守。随后中路酒桶利用视野优势闪现顶起发条，配合岩雀的岩突，维鲁斯击杀发条。比赛中期皇子开团被酒桶打断，借此 SSG 反开团击杀三人后顺利拿下大龙，拆掉所有外塔，领先7000经济。比赛后期宝石被皇子骗出大招后， SSG 依然选择开团，酒桶闪现控人之后， WE 无法持续打出伤害，导致岩雀击杀大虫子，威鲁斯击杀卡尔玛， SSG 直接拆掉三路高地。最后酒桶炸毁小炮将其击杀后，以0-4的结局， SSG 夺得本场比赛的胜利，暂以2-1领先。本场 MVP 由 SSG 的中单 Crown 获得。更多赛事内容请关注优酷主道游戏内容中心，优酷游戏固执一百路综合报道。优酷游戏90秒赛事回顾带你看，本场是 WE 与 SSG 展开的2017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半决赛的第四场比赛。 WE 能否拿下比赛的胜利备受粉丝的关注。 WE 阵容为上单凯南、打野皇子、中单岩雀、 ADC 大嘴、辅助宝石。 SSG 阵容为上单纳尔、打野盲僧、中单加里奥、 ADC 维鲁斯、辅助洛。比赛前期 SSG 改变一直保持的比赛风格，加里奥将岩雀打残之后赶来帮忙的洛将其击杀，拿下本局一血。紧接着加里奥与盲僧干个上路，但皇子也迅速赶到帮助凯南击杀想要越塔的盲僧之后，赶来支援的岩雀帮助凯南击杀纳尔，皇子击杀加里奥。紧接着皇子又在野区帮助岩雀击杀盲僧。比赛后期 SSG 拿下大龙后，皇子大招困住前来嘲讽的加里奥，大嘴将其秒掉。随后在 SSG 上推高地水晶时，皇子加里奥宝石纷纷开大，但依旧不能阻止维鲁斯拿下三杀。最终 SSG 夺得本场比赛的胜利，晋级总决赛。本场 MVP 由 SSG 的辅助 Crown JJ 获得。虽然 WE 在本次总决赛的征程已经止步，但 相信观众已经看到这支队伍的进步与表现，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个赛季他们更加精彩的表现吧。更多赛事内容请关注优酷土豆游戏内容中心，优酷游戏固执于白鹿。 好，我们看完这个几场那个比较凉凉的比赛，咱们就进一小段广告吧，好不好？ 大家冷静一下。 对，广告回来，咱们继续凉凉吧。 嗯，一会儿见。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晚上好，我是曲可。 晚上好，我是李可。 哎，那我们今天来的嘉宾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小易啊。欢迎小易。 Hello。 那我们上半场其实也是酣畅淋漓讲了 我还是从那个凉的氛围中缓过神来， 对这些凉凉的氛围啊咱们带来几场这个资讯吧，希望不是很凉啊。 那首先呢是蓝洞决定5年内不出绝地求生续作，却以数百万美元注册风投公司，或将寻找下一个爆款。近期呢，蓝洞向游戏风投公司 ESDF 进行了注资，金额达到100万美元。该风投公司投资的第一个项目，这个就是工作室开发的这个是什么？ 诸神黄 昏啊，诸神黄昏。据悉呢，蓝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曾有意投资 ESDF， 不过呢，双方并未谈妥此次交易。直到《绝地求生》在全球爆红之后，蓝洞才得以进行注资。 好，那估计是这个《绝地求生》准备啊，要投资另一个爆款了，他们要进行商业运作了啊。那咱们再来看看这个资讯挺凉凉的，就是10月29号啊，2017英雄联盟全球半决赛呢。在上海东方体育馆算是落下帷幕了。半决赛阶段呢 ,S7 全球总决赛呢再次变成了这 LCK 赛区和 LPL 赛区之间的这个碰撞。可惜的是啊，尽管中国 LPL 赛区在7月份的亚洲洲际赛上击败了韩国 LCK 赛区，但是呢咱们刚才所说两支队 RNG 和 WE 在中国的战队在全球总决赛的舞台上呢没能再次创造奇迹。最终呢也是由这个 SSG 和 SKG 两支球队呢两支战队将于11月4号会师北京鸟巢角逐 S7 全球总决赛的冠军。所以如今呢这个票价感觉是会大幅跌落啊，我们也是等待这个黄牛的黄昏了吧。 即将报价暴跌啊。 对，即将暴跌啊。哎，小易，你说这个会不会票价大跌呀？ 这已经在跌在跌 ING 啊。 对， 这是时候去找个地方入手一波票了。这个 昨天比赛一结束嘛，然后基本上就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始有出现在像这个一些什么二手的这个转让的一些 APP 里面啊，或者包括某宝啊什么这些，基本上上面陆陆续续的都有很多人开始转票了。然后包括我的朋友圈里面也有很多人，就抢到票的那一小部分人吧，就已经表达了自己不想去的意愿，然后就问啊，大家有没有想去的呀？然后 确实是， 对，一开始的时候，现在基本上是这样，我了解下来就是， 朋友之间真心想出的，就是原价票你应该可以买得到。然后如果说网上有一些，但这个途径不知道是否这个真实靠谱啊？ 对， 已经有这个跳楼甩卖价了。对， 对 好像是能便宜多少？基本上在一半以上。 对， 对， 对 啊，能便宜一半以上。 嗯，因为我之前也看到很多人这个之前，因为我在网上关注这个票，然后就有很多人密我说，哎，你还要不要？我说怎么了？他说我不要了。我说为什么？他说谁去看没有中国的队的比赛？ 嗯， 然后后来感觉这票我也不能接，我接了就不对。对， 咱们也是出于学习借鉴。 对，咱们也是先学习借鉴嘛，是吧？行，那咱们说完这个这两个事情，其实我说实话啊，最近除了这个事儿，还有一件大事儿。其实最近， 嗯， 还有一件大事儿发生在这科技圈里边。 什么大事？ 就是这个万圣节游戏大减价，你知道？ 啊、 对，这游戏大 Steam 是吧？ 对对对，最近也是还不错，其实对。其实我 推出了很多的这个优惠、啊。 对对对，我和力哥也是给大家推荐了几款游戏，大家可以明天收听我们漫游嗨翻天来听一下啊。这个 猝不及防的一波预告， 一波预告。然后咱们接着来说啊，这个比赛，咱们其实刚才上半场由于时间紧促，咱们就连放了两场那个 WE 的比赛。 嗯， 其实对这个，说实话啊，我刚开始我就没觉得 WE 能战胜这个三星 Galaxy。 嗯，也不能那么说吧，就是因为本身其实今年，WE 整个在今年整个年度啊，应该说它的状态虽然有起伏，但整体上呢还是不错的，包括在这个季中赛的时候啊，也有过这个战胜 SKT 的表现，然后包括这个虽然 那次真是很抢眼啊，那次 啊、那次那个应该是第一次西叶用这个中单卢锡安吧， 对 啊，然后包括像在这个入围赛阶段，然后 WE 也是这个全胜然后走出来的，所以大家还是比较看好 WE 的。啊，但是最后跟三星的这个，我觉得可以说有点被打回原形的味道吧。我觉得这么说应该不过分啊，因为三星毕竟太老道了。 是，那咱们就从第一场开始，你说 WE 对战这个，对战这个三星，他第一场你觉得第一场是咱们 WE 赢了是吧？ 对对对， 第一场是咱们赢了。其实，在那会儿的时候，大家都已经觉得。燃起北京鸟巢票价， 就大家现场真的特别嗨 啊！现场真的特别嗨，就是第一场赢了之后， 第一场你在现场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在现场，因为我正好周末在参加另外一个这个活动， 哦、 然后但是就因为我在那个媒体群里面，然后基本上大家都在那群里面说，就也其实也没有说特别多，因为说多了吧，真的就也很怕毒奶， 对，就怕毒奶， 啊、对 啊、 但是基本上大家感觉，因为第一场其实对于 BO5 来说，相对来说挺重要的，因为 BO5 你一共就打三场，你第一场拿下来之后，后面两场其实相对来说的话，你可能自己的这个可调整的空间就比较大，你留。给对手的机会就越来越小嘛，所以相对来说第一场赢了之后呢，大家还是比较开心比较激动的。 嗯， 那关键就在于之后这个确实我感觉怎么说呢，三星没给他的机会，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比较偶然的事情，也不是说偶然嘛，就在去这个第一场的 BP 这个霞与洛同时登场，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同样也能直接反映 那个情侣英雄啊， 对，也能直接反映在这个表现和数据上面，就是下路特别 carry WE 第一局下路真的是很厉害啊，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现场对于这个 BP 可能也是有一点质疑的吧，啊， 是， 但是也正是因为抓住这个机会能够赢下一场， 赢下第一把 啊。对， 第二场呢是第二场 WE 对三星的这个，你觉得 后面几场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不妨可以再看一下那个视频， 嗯 啊，然后那个我们再一起来看再说， 因为第二场的遗失了，你知道吗？ 啊， 只有第三场和第四场现在 哦，那可以看一下第三场跟第四场， 第三场和第四场、 啊、 是吧？ 嗯。 优酷游戏九十秒赛事回顾，带你看本场是 WE 与 SSG 展开的2017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半决赛的第三场比赛。WE 阵容为上单大虫子、打野皇子、中单发条、ADC 小炮、辅助卡尔玛。SSG 阵容为上单肾、打野酒桶、中单岩雀、ADC 维鲁斯、辅助宝石。比赛前期，因为 WE 的阵容偏后期 ，WE 只能被动防守。随后中路酒桶利用视野优势闪现顶起发条，配合岩雀的岩突，威鲁斯击杀发条。比赛中期皇子开团被酒桶打断，借此 SSG 反开团击杀三人后顺利拿下大龙，拆掉所有外塔，领先7000经济。比赛后期宝石被皇子骗出大招后， SSG 依然选择开团，酒桶闪现控人之后， WE 无法持续打出伤害，导致岩雀击杀大虫子，威鲁斯击杀卡尔玛， SSG 直接拆掉三路高地。最后酒桶炸毁小炮将其击杀后，以0-4的结局 SSG 夺得本场比赛的胜利，暂以2-1领先。 本场 MVP 由 SSP 的中单 Crown 获得。更多赛事内容请关注优酷土豆游戏内容中心，优酷游戏不止一百路综合报道。 这个我感觉从我直观的感受感觉到了后期这个 WE 有点打不动这个三星啊。 对，我觉得跟这个阵容包括跟整个团队运营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就是都说了嘛，第一局是偶然，那么后面的话其实包括这个三星，因为之前在跟龙珠的这个战斗过程当中其实就已经能够感受到了，因为之前龙珠的风格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我特别喜欢这个去打团，我积极的愿意跟你去打架。那像这个他在跟三星打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以前龙珠大多数时间包括在整个这个系列赛里面，那其实可能更多都是说因为在跟比他弱的对手去打，所以相对来说呢他能够通过自己的技术也好，每条线的这个优势也好，他其实雪球是越滚越大的。但是呢三星这个队伍呢，他是属于就是因为大赛经验真的太老道了，而且呢他一直长期的在 LCK 打逆风局打出来的这样一支队伍，所以相对来说他可能不是说很惧怕你上来直接硬刚的这种战术和打法。 WE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学这个韩国战队的意思，也是可能更多的靠套路和运营，但是这个东西你学跟人家是原创，或者说他在自己他本身在这个 LCK 当中 不适合这种打法， 对，不停的去磨练之后呢，他肯定就是有我有你可能有你的招数，但是我一定有比你更强的招数。 哎呀，说实话这个三星啊，我第一次 还有一点就是我个人觉得 WE 啊真的说实话就是还是队员比较年轻一些，就是虽然说可能大家因为天天看 LPL 你对这个那几个人肯定很熟悉了，对吧，西野啊康迪啊啊 Mistake 等等这些人你都觉得啊他们其实好像一直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你去想想看三星的队伍里面啊，毕竟有一个老妖怪叫 Ambition啊，安掌门这个已经参加了这么多届大赛，一直都是三星的这个，可以说就相当于是 faker 吧，就相当于是 SKT 的 faker， 相当于是三星的 faker。对，就是所以说，大赛经验也好，然后包括这个团战当中更多细节的处理也好、WE 确实我们要承认，就是说，就如果说 RNG， 就这也是我们在媒体群里面的一个一致的看法。如果说 RNG 是这个有能赢的赢面啊，就是说可能因为自己的一个失误或者说一些这个机会没有把握住而导致的这个失败的话，那其实 WE 就是确实是技不如人。 对，确实有可能实力上因为有所悬殊，毕竟是咱们这个还有待发展。 对，这我们说的直白一点的话呢，就是其实从比分上就能非常简单的看出来，就一个是一杠三，就是先赢一局，然后之后直接被连扳三局就结束了啊。然后另外 RNG 那边呢，其实相对来说打的还是比较有来有回的。 对，其实哎呀，其实这个 SKT 我跟你说就是有个 faker。Faker 要是有什么伤痛拉肚子什么上不了，这把肯定 一 SKT 就凉了我跟你说这把。 所以其实对于咱们的这个 WE 还是 RNG 来说，去计较一场输了或者赢了，或者就为了赢了之后那么高兴，还不如去更多的反思自己，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对，我觉得我们其实因为说实话就是到今天来说分析比赛的话，其实已经就是说有点马后炮的意思了、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因为在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不知道这个观众或者听众朋友们他们这个自己的这个朋友圈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小伙伴，或者说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声音和言论，因为网上真的很多就是说哎这个游戏弃游戏啦啊，然后这个 弃坑了、 真的就最后那个很多这个直播页面上面直播平台页面那个弹幕上面显示的都是就是再见啊，就是就这个意思吧啊，对，就真的就这个意思吧。但更多的包括这个刚刚我们在这个弹幕互动里面看到这个有一个小伙伴啊，然后呢他刚刚也在这个说就是包括说这个麻辣香锅这件事情，说这个好，说哎，在从他那儿看到好像没有人去喷麻辣香锅啊，其实喷子肯定是有的，但是呢，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像这个小伙伴这个弹幕说的一样，就是更多的还是去给选手一些宽容和鼓励，然后 亮点， 哎，包括其实刚刚那个就他也在弹幕里说嘛，他说这个去年是八强，今年四强已经有进步了。我觉得今年不仅仅是有进步了，其实今年的进步真的很大了。去年的时候在 S6 也是我在这个我在美国现场， 是 当时说实话打到八强的时候就已经能够明显感觉到中国队是强弩之末了，就是打到八强的时候就已经能感觉到就是这是肯定没戏。 因为你知道就我刚才想插一句什么呀，就是三星这个队啊、在去年你记得吗，那简直是梦之队啊、去年三星有两支队吧， 没有，去年啊，就我觉得三星这个队伍你这样说厉害的话呢，肯定是 S3 S4 的时候，对吧、这个应该没什么好说的，三星白三星蓝那个时期 啊，对对 对, 对， 但我觉得去年的时候呢它属于这样，去年的时候有一个队伍叫那个 Rocks Tiger，那个也是韩国战队的，就是原来那个这个小花生 啊、 原来 Peanut 的那个队，然后呢那个队呢其实说实话 在去年的时候也是打到四分之一，不是打到这个四强赛的时候，跟 SKT 打了一把，当时也是相当于这个把 SKT 打到最后一场。那最后一场的时候 SKT 换上那个 Benji 之后，然后才把 Rocks Tiger 给打败。其实去年的时候 Rocks Tiger 就相当于今年的，有点像今年的龙珠，就是大家很多人都特别看好这支队伍 啊。哦，对，你刚才说蓝白我想起来了，我觉得最强就是蓝白，那时候 蓝白那时候太强了， 那几个小孩是吧，那是 没有，那个时候 我记得 没有，那个时候基本上那个每个位置都配就是怎么说太强了， Pawn马塔那会儿都在 蓝白，就是对对，在那会儿咱们还在学校的时候，那会儿我觉得三星简直是一支无敌的队伍，你知道 那会儿三星对 横扫 这两支队伍，就是因为那时候三星有两支队嘛，后来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所以那个拳头规定一个俱乐部只能有一支战队嘛， 是 就是当时这两支战队同时在的时候，基本上也就 SKT 能跟他们打一打吧啊， 但是当时 SKT 我觉得都很渺小在他们面前。 哎 ，SKT 反正因为有 Faker 的存在吧， 对 你可能因为有 Faker 的存在吧， 对 对。不过说真的，就是三星去年呢，我包括今年也一样，就是说实话，大家真的都没特别看好三星 啊。 但是最后会发现，总这个在决赛里面，就是打到决赛了，两支战队跟去年一模一样，都是 SKT 跟三星。 嗯， 对，所以哎呀，就是这个 又谈到这个， 对，大家都一声哀叹嘛。嗯， 真是，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啊，咱们就是纵观来说啊，当然就是说咱这两支队伍有没有进步，那进步肯定很大，打到四强你说大家满不满意，我觉得大家肯定是满意。其实 我觉得很好， 说对，其实有些人说哎呀好可惜，怎么没进，哎呀哪失误，其实也是希望他们再好一点， 主要 是这样， 对， 恨铁不成钢可能有点， 也不是说恨铁是不成钢，主要就是说，说实话，心疼，就是我觉得这一点， 对，大家都希望能有一个更好的成绩， 对，因为 但是对，但是咱也客观来讲啊，一啊，咱也说实话，有可能这比赛呢是有一些巧合和机遇，但总体来讲还是实力，可能有一些差距。第二个来讲呢，咱们跟自身来讲肯定是有提升，对吧？当然，大方面是这样说，但是咱们肯定还要回过来再说说这个。比赛是吧，那你要是说哎都很好很好不用说了，那明年是吧，这有，哎，这比赛明年还有吗？还有， 当然有了。这但是说实话，就是说真的关乎到这个游戏凉不凉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好说，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市场这个玩家自己的选择啊，这个我觉得我们不能去说太多东西，但是明年这个比赛肯定会有。 是， 然后就包括接下来去这个12月份也还有这个全明星赛呢，全明星赛大家也还可以好好再期待一下，就是说大家可以从一个更加娱乐的角度去欣赏比赛。 是 啊，大家都知道去年全明星赛的时候，这个小狗拿到了这个 solo king， 对吧？就是单挑王。那今年其实大家也可以，就我觉得游戏本身既然它是给大家带去快乐的，还是尽量的就是说发挥它本来的功能比较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只能这么自我安慰一下，对吧？就不能太认真，要不然真的很凉。就很多时候为什么刚刚那个刚刚咱们不是也在说嘛，就是说感觉真的今天很难受，很多人都很惋惜。其实真的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说心疼，很多时候可能大家真的都特别喜欢我们的选手。 对，而且我插一句 啊，有一点为什么大家觉得特别惋惜，还有一点，如果咱上来啊就跟对面队确实实力差距很大，到八强啊十六强啊四强止步咱也就算了，是因为啊真是有来有回，哎，感觉好像能击败，大家才燃起了一丝希望。但是到后来到这个半决赛发现 对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今年都既然在中国嘛， 对对 对，我觉得这个原因其实也挺那什么的， 是大家都可能寄予了厚望，但是最后凉凉也是没办法，这玩意儿体育竞技就是这样，是吧？ 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很多时候都是事与愿违吧，这个去很难去说啊。所以哎，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来嘲讽一下黄牛吧。 对，这时候黄牛比较散。 哎，我们来说说这 UZI 吧。 啊， 对吧？ 啊，好。 刚刚我们不是也说了，这个每个战队都有自己一个这个核心的这个这个队友，对吧？ 没错。 嗯，那这个 UZI 呢，其实也是六年的沉淀啊和成长。这个 UZI 大家也是封他为无冕之王。其实这个 UZI 才20岁。他本名叫简自豪，这已经是他奋战在电子竞技行业的第六个年头了，等于是14岁的时候就开始。 那会儿是不是不合法？ 他是出了名的，就是那个金童少年嘛，就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打。嗯， 大家也都称他和 Faker 都是天才这个选手嘛，算是。那这个很多国内的粉丝呢也亲切的称呼他为狂小狗啊，刚刚也说了啊，20岁之际呢，他再次登上了这个英雄联盟的 S7 全球总决赛，但是呢也是惜败，可能这个冠军的终是难打破这个冠军的咒语。那么但是也有很多人 就说嘛，然后在这个屏幕上留的都是什么可惜了啊，加油啊，什么未来再战之类的。而且这一次这个比赛呢，单单在游戏直播平台就有超过3800万的用户同时在线观看，所以这个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 对，这关注度肯定是每年这个比赛就相当于世界杯嘛。 今年的关注度尤其的高，因为它正好在中国。嗯、 对 啊，说实话，那个就是以前我记得我以前上来上节目的时候也跟徐克聊过、啊，这个中国媒体是最多的。 对 对，因为说实话， 咱们这个受众也是最多 啊。 对 对，就是但是今年呢，确实你说现在这个结果吧，会不会对这个游戏造成影响呢？我觉得肯定是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对， 肯定会对这个游戏在中国未来这个是会有影响的，它是一定会有用户流失的。这个东西就像是以前的 DOTA， 就像是以前的这个魔兽，也像是以前的星际一样。 对， 你成绩是一方面，但是游戏它有自己的一个周期。 哎、 我觉得真的不能怪于成绩怎么样。 你说到魔兽啊，我就想起来原来最早咱们弄电子竞技那会儿，魔兽争霸打比赛。 对啊，我就说魔兽争霸 那会儿真是没得打。我的老天，那咱们邻国，咱们那边韩国那些选手也太强了，咱说实话。 也不能那么说，毕竟好歹还有个 Sky，、 啊、还有个 Sky 人族家，哎，他真是那个台球系的丁俊晖 Sky， 当时我形容， 对， 就真是 确实 就一枝独秀，再没有其他人了，基本。因为当时啊，说实话，像那种星际呀、啊，啊，尤其啊，星际我因为没太深玩，不太懂啊。就像那个魔兽争霸，我说实话，就我玩亡灵族那么多年，我也没想到能双天狗地食鬼。那种战术能在决赛里出现，哇，低连的小狗带上亡灵 DK 出祭出亡灵英雄，买骷髅棒直接一波 rush 那种，我，哎呀，就是让我感觉这个，说实话那会儿差距比较大。 但那个时候呢，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尤其是再往以前去追溯的话，就是 咱是不是没有俱乐部了？那会儿好像都 没有，也哎 没有训练，这么一说一个 WE 其实是应该是中国比较老的一支俱乐部了 啊，对 啊，但那个时候好像应该也没有也哎。不对，那个时候 Sky 就是 WE 的呀。 对对 ，WE Sky。 然后那个我觉得以前就为什么可能会在曾经的比赛当中有很用出很多没平时没有见过的战术，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网络呢，它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对。 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网络是有了，但是呢，更多的都是图文啊，但是你可能能看到真正的这种视频的东西比较少，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说，因为当时你像那个魔兽争霸这个游戏。它更多的是这种，要么就是通过战网，啊， 对， 要么就不是通过战网，就要么就是通过一些这个对一些这个联网平台， 是是， 要么呢就是这个在局域网里面打，所以它更多的就是你很难去了解对手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你只有打多了去看一些赛事的这个视频，才能了解人家是怎么打的。但是呢，就是我刚刚之前说的，就那个时候受限于网络的条件，那个时候。就我们优酷那会儿也你还没有呢，对吧？ 对， 所以说就你看不到任何比赛的视频，那你就不知道人家都是什么套路。他自己你可能自己有一个这个独门技巧，哎，你就可以行走江湖了。 对， 嗯， 那会儿就是靠一招鲜， 对， 是吧？那会儿就是靠一招鲜。 对，然后你今年拿完冠军之后，别人再去研究你这套路，完了 明年你 明年对我再把你给打败啊，然后又换另外一种一招鲜。现在不是了，现在基本上就大家。太容易了，就是大家基本上都在复制韩国队的这个战术套路，对啊，但是你因为肯定你只能是在追赶嘛， 对， 嗯， 这就让我想象到咱中国有没有很多 CS 战队啊？ 有啊， 啊有很多 天路啊，然后包括像什么 VG 啊， 成绩不知道怎么样，因为我最近没怎么关注这个， 一直不温不火，就是中国 CSGO 现在是 CSGO 了嘛， 对， 对就是。一直是，应该是哪一年拿过冠军啊？应该是那个，我看，挺长时间以前了。然后，也是一个这个 CS 的元老。哎呀，我突然，因为我也很久 没事，因为确实很久， 想不起来了。哦，辩证伟 Alex。 哦。 就是这个人。 AK 之王那个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 他是拿过这个冠军的。啊。 哎。 对。 说到这儿，我跟你说，就是因为那有一天我看那个直播平台看直播 CSGO 啊， 嗯， 原来的你比如说我那会儿练枪手很崇拜这个萨库拉呀，很多 AK 之王啊，就是真正开启直播了，就不走电竞了， 嗯， 感觉可能还是生不逢时，没赶上那个电竞的， 这个真的没办法。而且说实话，我觉得 CS 这个游戏呢不一定适合直播， 对， 因为它相对来说你就是一个纯靠枪法的游戏，它基本上。也就是说，去告诉别人这个我怎么用枪法， 对， 我怎么样走位 啊，当然他也有战术，不是说没有战术，但是你直播的时候呢，你更多一个人玩，你就很难去打出一些战术的东西来。 对 对，但是他就不像是这个绝地求生啊，因为这里面那么多偶然性的东西。 我刚刚还想说，你说绝地求生要是打的话，什么战术 啊？绝地求生有电竞比赛啊。 啊，现在 其实绝地求生真正要是做成比赛了吧，反倒就不好看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每个队他全都是有战术素养的，下地之后就干那些事儿，就是全都是标准化套路，就都大家都知道哪块刷什么东西， 嗯， 或者是哪都知道这个 哪块肥 哪块穷啊， 哪块是小山坡， 啊，所以说基本上呢，就大家一下去之后，那个 各转各的， 对，各回各家，然后全都养肥了之后，然后开始干架， 拼一波啊， 就很没意思了。对，你要是自己玩的话，或者说你看直播的话呢， 就不会出现你那种就是哥们儿把你给拉到他的队友中 的。对，就很有意思， 有很多偶然性。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那个这个吃鸡的视频，是那个两个人在那玩什么呢？就是一发子弹都不开，一支枪都不捡，然后怎么样能吃鸡？然后最后还真吃成了 啊？怎么搞的？ 就是那两个人一开始，因为正好他们那个缩圈的时候，我们稍微开这个转一下话题， 嗯， 就是一开始那个缩圈的时候都在水面上面，他们俩一人开了一个那个船，然后呢后面那个人呢就把这个船啊压到这个前面那艘船上面，然后他再跳到水里再去进第二艘船，这样两艘船叠在一起，根本没有人知道下面那个船里有人。 嗯。 然后他们俩就这样蹭蹭蹭， 那船就被压到水下了。 没有，就没有压到水下。 他怎么能把那个船开到他那个压到那个船？ 他就是用速度，因为那个船不都是那个， 哦，那 船头高，船尾低嘛， 嗯。 对，他就是慢慢的、轻轻的滑上去，滑上之后呢，然后他两个人都在下去开底下那个船，然后去开底下船，然后慢慢的往那小圈挪。就他也有那个缩圈，慢慢缩，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完全缩在那个水里面，他就慢慢挪。 他们俩是什么都没有，药也没有， 什么都 没 有。他们俩就是跳下来之后就什么都没拿，直接就到那个 那圈也正好在水 开船了 水边是吗？ 对，就一直就有水边。就他们那一局正好玩的就特别巧， 嗯，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实在没办法了，然后那个马上就要这个上岸了，然后上岸之后岸上有一个人看到他们俩了，打。结果打着打着，岸上那个人被别人给打死了，然后这俩人一直没有被发现。然后呢，那个有一个人这个时候有点贪了，就说我们还是去捡点东西吧，因为这个就不可能一枪都不打，你不一枪都不打的话， 剩几个人？ 因为你一枪不打，最少还存在一个队， 对，最少肯定还存在一队或者一个人，对吧？ 对， 所以那个有差点双排，然后有一个人就去捡那个铁箱子，然后捡到一半被人干死了，然后那个还剩一个人，然后就一直语音说兄弟，我跟你说不能舔吧，还舔了之后肯定要被打，然后那个人说那不舔怎么办呢，对吧？那现在你就只能一直躲着嘛，那就躲着呗。然后过了一会儿，那个显示那个就是他那个上面剩余幸存还剩三个人的时候，突然一瞬间这老哥们就吃鸡了。 那两个人在安全区倒地了是吗？ 不，那两个人就可能，我觉得啊，就具体怎么个这个 KO 的方式我不清楚，但是他俩肯定就是属于就对拼，然后俩人一起 对互相刚上血， 啊， 然后正好 没准啊互相刚上刚上都扔雷啪叽扔对方那儿， 最后毒太厚了，他们在毒外， 对， 那个毒正好过来，最后那个毒基本一波就完蛋。 因为我也有一把吃鸡，是你知道本来一个哥们跳起来跟我刚 啊， 然后跳起来刚，然后叭打了一串，然后那哥们又伏地了呀，我也不敢站起来啊，然后我就在那儿等着，然后我就朝那方向又打空枪，一枪也没中，哎呀，我说这完了，我说要不然站起来吧，正在我犹豫之时吃鸡了，让我看左下角谁在安全区外倒地， 他那个地方没 他中毒了是吧？ 不是，那我们其实刷在最后圈了 啊， 那哥们一个闪身跳跳多了你知道吗，一下跳出圈了，然后再往回进的时候没进来你知道吗？ 啊，好惨啊， 这好冤， 好惨， 对， 吃到毒鸡了，他是 吃到毒鸡了，对， 哎， 其实咱们说实话啊，这个今天节目也还剩一分钟嘛，是吧？就结束了，咱们最后再说说这个。这比赛虽然咱们中国队呢也拿到了不错的成绩，四强，是吧？虽然呢现在双双被淘汰，只剩了韩国队争锋了，但是我觉得这比赛还是稍微关注一下，看看最后哪个队。因为 SKT 对三星，咱们现在先大胆预测一下吧，反正又不是中国队，你们觉得谁赢 ？SKT 吧。 我这个时候我就必须 不，你也可以压 啊。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就是说 坐在这上节目， 我觉得从今年的状态来看呢，哎，SKT 确实状态不好，然后三星呢这个因为一直都很稳，但是呢你要说从各个位置上来说呢，确实 SKT 比较强， 对， 那这个时候 Faker 有一点那种， 啊，这个时候啊究竟选择哪一方啊，我们还是把这个机会留给观众吧， 哎，是你 其实啊我个人是这么感觉， 嗯， SKT 呢虽然各方位很强，Faker 也比较明星效应， 嗯， 但是呢，Faker 有点怕。